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一起去相遇吧。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总政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王丽达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歌曲，请欣赏她演唱的《亲吻祖国》《越走路越宽》《冰雪世界》。 请那笑中的泪滴，请问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请那天中的霜浮，请那湖中的甜蜜，请问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 幸福美满，幸福

天鹅托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家紧相连，

真诚的啊，化作绵绵的炊烟。